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在本周周一周二周三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女性朋友。我们在这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案件呢，都是因为这个女方一方患有精神疾病，有的呢是已经结婚了，然后呢丈夫才发现女方患有精神疾病，于是呢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婚诉讼。还有的呢是因为这个女方患有精神类疾病，但是呢怀有了孩子，于是在生还是不生这样的一个抉择面前啊，这几方之间产生了不同的争议啊。那么这里是涉及到这种患有精神类疾病并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女方的权利的保护的问题。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啊，这个因为女方啊患有精神疾病，丈夫呢多次起诉离婚，那么这个婚到底是离还是没离呢？哎，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的李文超法官。李法官你好。 朋友们大家好。 嗯， 这起案件呢是刘先生和彭女士到我们法院来起诉离婚。刘先生是原告，2005年双方结婚，06年生育一子，13年开始分居，从2013年开始先后到法院起诉三次。 都是这个男方提出的作为原告。 对，都是这个刘先生作为原告到法院起诉离婚。 男方的理由主要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离婚呢？ 男方这个起诉理由呢，他主要是夫妻感情破裂，他向法院主张的就是草率结婚，婚前双方了解不是很多， 嗯， 然后婚后这个夫妻感情出现问题。 当时妻子是什么意见？ 妻子呢他主要是不同意离婚。嗯， 不同意离婚。 对，然后在我们庭审过程中呢，他也是说明自己是患有这个抑郁症，有这个他老家徐州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咱们北京医院的开具的这个精神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诊断证明。 这里再问您一下，因为您之前提到就是这个丈夫啊已经三次起诉离婚了。 对 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在一起离婚纠纷当中，如果一方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话，往往咱们是尽量能不判离就不判离。是吧？ 对对 啊，如果第二次半年之后啊，一方还坚持起诉离婚的话，判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哈。 对。 那么这回这个男方之前就已经三次起诉离婚了，但是依然法院没有判决离婚，之前主要是为什么呢？但是因为这三次啊，其实已经能够看出男方的离婚的意愿很坚决了。 起诉次数呢，确实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考虑因素。第一次起诉离婚呢，这个经过这个法院听庭调解。 男方这个原告，作为原告，也是进行了撤诉。然后第二次起诉离婚，当时也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但是分居时间不够满两年，进行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然后起诉离婚，当时女方作为被告，提出了抗辩理由，当时就是精神抑郁症的这个诊断证明，考虑到夫妻双方一方如果患有精神类疾病的，那如果在财产分割上面，男方作为原告，如果不能给予一定的这个经济帮助，经济补偿，这个法院也很难说，不能说让这个女方，尤其是患有这个疾病的，生活有所下降，要必要保证她的必要的生活水平。 那这回实际上是男方第四次起诉离婚了。 对。 那这回男方除了要求离婚之外，他还有什么别的请求吗？比如说孩子、共同财产之类的。 男方作为原告起诉离婚，他这个诉讼请求上，第一就表现的就最明显，就是起诉离婚。第二项就是孩子，因为2006年不是也生了一个孩子，然后 还是儿子是吧？ 对，儿子归这个男方抚养。他的理由就是这个，因为这孩子一直就在北京，和男方一起生活，这个生活习惯上更偏向于男方。第二就是这女方现在因为患病以后啊，尤其是第一次2013年第一次起诉离婚以后。女方已经是回老家，江苏徐州生活。江苏的这个教育，也不如这个北京。当他的抗辩两个理由，就是一个就是孩子的生活习惯，第二就是将来这孩子教育问题，所以他要求这孩子归自己抚养。然后第三个，他就说这个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当时他是这么诉称的啊。后来这个女方作为被告也经常抗辩。 也就是说，这个夫妻分居之后，女方就一直在老家治疗。 对， 那孩子一直是男方一个人带的。 是这个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2014年起诉离婚，就是第三次起诉离婚的时候，他那个女方这个回到北京过一次，当时是以这个看望孩子为由，将这个还正在上学的孩子接回了那个徐州老家，一直就在当地学校上学。 这次截止到第四次男方起诉离婚的时候，孩子到底是在北京呢还是在徐州呢？ 在徐州。 那这是男方的主要请求哈。那我们下面听听这个女方啊，女方是什么意见。首先问你一下，女方亲自来了吗？ 女方没有到北京，是我们这个这请示了这个领导，然后因为考虑到这个女方作为被告，因为在婚姻案件中要征求这个尤其是婚姻当事人的这个本人意见，这我们去这个江苏去了一趟江苏徐州。 哦，去了一趟。 对。 到江苏徐州，见到这个女方本人了，是吧？ 见到了 啊，她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啊，或者说是身体状况啊，怎么样呢？ 身体是没问题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当时是有她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作为陪护，然后也是征求了这个她父母这个意见。她表现的就非常明显，就是不爱说话，因为是抑郁嘛，平时也就是一直在家不出门的，除了接受治疗，一般就在家。已经没有这个，可以说已经没有这个收入来源或者工作这个能力了。 那女方的父母啊，就是孩子的姥姥姥爷哈，他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他这个之所以前三次呢都不同意离婚，考虑的也是这个孩子将来，尤其是女方这个患病以后，这个一是治疗费用，第二是这个将来这生活，这个着落问题。然后当时这也所以这前三次都没有同意离婚。 这次呢？这次不是亲自咱们法官亲自去了一次吗？ 因为我们本着，因为毕竟是第四次起诉离婚，从感情这个破裂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应该是感情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尤其是男方在第四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向我们表达了一个意见，同意说希望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帮助这个也是能够保证这个女方后期治疗，然后也保证这个女方后期的生活水平，我们是将这意见也向女方这个被告这个父母。进行了一 说明 ，然后女方父母呢也是就这个问题，因为也不可能说这个一直拖着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对双方也是不是很那个有利，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然后包括男方也一直在做这个女方这边的工作，男方自己也经常去这个女方老家。 男方经常去徐州是吗？ 对，去找这个去找这个女方父母，然后说明这情况，也是做他们思想工作吧。最后这个 女方父母也是同意了啊，说有这个在这种给予经济补偿的情况下， 嗯 啊，然后那考虑这个离婚问题啊。 哦，那看来这个丈夫还不是一个那种非常无情的人，是吗？ 对对。 哎，这里再问你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女方不怎么爱说话，妻子不怎么说话，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那在咱们的法官跟她直接接触的过程当中，她对离婚这个事儿，她有没有直接表明一个态度呢？ 整个这过程他是参与的，意见呢，当时这个主要是还是女方父母，女方也是那个在这个双方父母这个商量吧，然后女方最终也同意，就是在这个男方给予一定这个补偿的前提下，离婚啊。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我还关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哈，因为您刚才提到孩子后来呢就被接到这个徐州去上学了。那么因为在徐州啊，只有这个孩子的姥姥姥爷在， 对， 你跟孩子姥姥姥爷岁数可能也不算小了。 对， 那么孩子姥姥姥爷呢还要照顾自己的姑娘啊， 对， 还有一个小孩要带着。那这个孩子在徐州生活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有没有也了解一下？ 也是在当地镇里面的一个学校上学。 哦， 孩子本人呢，他这个，因为年龄比较小嘛，还不满16岁，他对这个夫妻这个，尤其是这个本案当事人的离婚这个问题呢，可能自己表达的意愿或者是表达的这个自由度啊，不是很强。但是经过这个，尤其是男女方双方当事人这个协商，最终还是同意说这个，因为女方也会考虑到，尤其女方家属。也考虑这孩子将来这个成长问题啊。 嗯。 如果在这女方这个监护下，或者是她这个成长条件肯定是不如在北京这种成长条件有利啊。最终这双方还是达成协议了，在这个男方给予女方这个15万的这个经济帮助款的这个前提下，双方离婚，然后孩子归男方抚养。当时这个男方啊，也就立马又去了趟徐州，将孩子进行接回，把这个帮助金啊给了这女方。 孩子的姥姥姥爷，对这个孩子，比如说在徐州的时候，孩子的就是生活的条件呢，这个家庭的他本身的经济条件啊，收入来源都怎么样？这个有没有咱们了解一下？ 女方的父母这收入来源不是很稳定啊，没有正式工作。他这个女方有个姐姐。能在生活上给予一定帮助，也是在当地生活，然后在这个联通公司上班，收入还算比较稳定。 但是女方的姐姐也有自己的家庭啊， 对对， 是吧？ 因为女方的姐姐，我们去了以后啊，她正考虑生二胎，然后也是确实是女方的家庭也是家属，有女方的家属也是比较希望说这个案子能够尽快了结，包括这个经济补偿的形式数额也是经过双方这个协商最终确定的。 孩子的姥姥姥爷自己心里也应该清楚，那如果这个孩子最初后法院判决归母亲的话，那其实孩子姥姥姥爷要照顾起来，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自己的女儿，压力太大了。 对， 的确是这样。那男方在北京经济条件还不错吗？ 男方在北京，他这个在离婚的时候啊，他这男方是主张自己是没有这个双方是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女方这个当时就抗辩，就是答辩的意见是上面写的，就是男方这个是有房产的，然后工作也还算稳定。当时我们也进行了查询，他们夫妻双方居住的这个房产啊，它不是属于这个男方名下，是男方父母名下。所以这个后来这个男方提出给予这经济补偿金是15万的时候，我们也向女方进行了示明，因为毕竟。他们这个双方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啊，是不是很多的？男方能拿出这个15万块钱作为那个经济补偿的话，这已经也是非常那个，对女方也算比较有利吧。毕竟能够保证他那个一段时间这个治疗和这个必要的生活这个条件。 那最终其实是双方是达成了一个和解。 对，我们进行确认啊。 那这起案件可以说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夫妻一方患有这个精神类疾病而导致的一个最终啊导致没有能够最后在一起然后离婚了这样的一个案子。 对， 这里我想问你一下，咱们国家的婚姻法当中哈，对于这种夫妻确认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条件里面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一方患有精神类疾病啊患有这类疾病的也算是确认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条件？ 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这个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若干具体意见里面，确实说了这个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有精神病，久治不愈的，应当这个认定这个夫妻感情破裂，判决离婚。但是咱们婚姻法的第42条又规定了，如果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生活确已困难的，另一方应当给予这个，尤其是在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这个倾斜啊、照顾，给予一定的这个帮助，不至于这个生活水平无法保障，尤其是在咱们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法律还要综合考虑。 针对啊，在这种夫妻一方患有精神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离婚案件当中，对于孩子的问题，咱们法院在处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孩子问题呢，大的总体上是还是倾向于保障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从第一个就是，如果孩子年满16岁的话，法院一般会征求孩子本人意见。如果孩子这个年龄过小啊，然后主要考虑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环境，还有就是双方父母，就是双方当事人及双方父母，当事人父母这个生活条件，有没有这个监护这个孩子成长的能力，包括收入啊，包括这个住房啊，包括这个这个当事人与这个双方这个感情，这些因素都会在法律这个法院考虑这个范围内。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未婚的女孩结果呢做了流产手术，那么因为这次流产而引发的一起纠纷，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是来自双井法庭的向颖向法官，向法官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呢来自民事审判第三庭的荀昭兰法官，荀法官您好。 啊，大家好。 我们先请这个向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案子啊，是一个未婚的女孩遭遇流产的这么一个案子。就是在我们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啊，是叫李红，她今年是刚刚20岁。一般知道自己怀孕，女孩子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可是对李红来说啊，却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儿。而且她要选择放弃腹中的胎儿。那天呢，李红也是正好休息，正好要与男朋友赵鑫见面，就想着搭那个朋友张毅的车一起出行。可是没想到李红那车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撞到了前面的一辆轿车。随后交警也是赶到了之后，认定这个事故啊是由他那个朋友张毅承担全责。坐在车上的李红还有那个被撞的轿车司机都是没有责任的。李红也是马上的被交警送到了那个医院去。然后张毅看到自己的朋友受伤呢，也是表示非常的愧疚，说那个李红所有受到的损失啊他都自己愿意赔偿。李红呢也是在这场车祸中小腿骨折了，住了16天的院。这个期间啊，她男朋友赵鑫就是对她照顾特别好，而且李红也是被她男朋友感动了，就是说想着她那个受伤好了之后啊，就想跟她男朋友结婚了。可是事后之后，李红回家休养了没几天，就发现自己身体啊有些不舒服。她的男朋友赵鑫呢，也是陪她去医院检查了，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就是在这个出交通事故之前，其实李红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是吗？ 对对对，而且是她那个自己再去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再去医院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应该是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其实她已经怀上孩子了。 对，那个时候她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 但是在这期间，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次交通事故。那这个交通事故会不会对她的这个孩子的健康的成长带来影响？我想李红应该是很担心这一点吧。 对，这个是

因为可能一般如果医生就说进行检查说你这个孩子可能受这个药物有一些影响，就有必要把他那个流产掉了，可能这样就要赔偿。但是李红呢也没有医生诊断证明，也许这个药物对他腹中的胎儿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对对 对，所以就是这一项里面因为因果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法院就没有支持李红在关于人工流产这个医药费的，没有支持他这项赔偿。而且还有就是他说的一些 自考考试的费用， 对，自考考试的费用，这种更是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有现实的这种赔偿费用损失产生的情况下，我们法院也是不可能对他进行支持的。法律有一条就是说不能因为他的那个损害受伤而获得大于他实际的那个损失的收益，就是说最后的赔偿肯定不可能大于他那个损失。所以就是李红的那些比如说像他的那个什么自考的费用啊，还有什么分手的费用啊，那些肯定都是不能支持的，只有发生了现实的损害才可以。 我们可以去想象，现在很多年轻的母亲都希望自己能够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不希望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丝一毫的瑕疵，因为她非常担心，如果孩子一旦出生以后有一些缺陷的话，那么将来对孩子的一生都是这个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想李红呢，她之所以做出这么一个决定，也应该是有她自己的考虑的。她会担心说，哎呀，这个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呢？而且她现在这个肯定怀孕没有多长时间。有些还不能够马上做出一个判断，可能现在大夫说没有关系啊，你不用做流产，你怀着吧，万一大了以后这孩子六七个月七八个月发现孩子哎呀这有畸形，那以后那时候再做，对于这个李红的影响可能就更大了。我觉得这个母亲的有一定道理的， 对， 咱们还就但是却没有支持他，是不是太过于 苛刻 或者教条或者怎么样？ 因为法律上你如果支持他的这样一个诉求，你肯定是得有那个你的证据。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因为李红他那个流产跟他的那个车祸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那你如果说你说有因果关系的话，你拿出证据来。如果是医院说因为他用了这些个药，那孩子肯定以后会有什么畸形啊，或者说对他以后的成长不利啊，他应该要提供这样一类的证据。 其实他恰恰缺少了这个环节。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李红他选择流产可能也有出于别的原因，因为他刚刚20岁嘛，他都没有那个就是怀孕的那个指标，因为这种未婚先孕也是他选择流产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选择流产可能出于很多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这场车祸。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车祸，他也有可能选择流产，所以就是那个法院肯定在他有进一步证据的时候才能支持他这个。他在没有那个车祸和那个这个流产因果关系的进一步证据的时候就不能支持。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有这个大夫啊，他让大夫检查一下，说我用药啊，用这药之后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发育造成影响，那么这样的话证据基本上就能够形成一个链条了哈，证明他的流产的确是跟车祸有关系。讲完了这起案件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介绍一起也是涉及到这个女方患有精神类疾病，但是呢，在她和丈夫结婚之前，她并没有告诉自己曾经患有这种疾病，最后丈夫知道了之后无法接受而引发的一起纠纷。那和我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所讲的第一起案件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但是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具体跟大家介绍这起案件，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今晚拍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